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阵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忽略咗个头，就系、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咧？就系、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再数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噶啦。咁呢个就系尾啦。个头系乜嘢咧？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翻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啊？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系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呢一段叫做周秦之变嘅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意思系话，即系要有深入嘅认识。第二个大变革系咩？就系晚清之变革，就系呢个嘅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嘅变革就系主宰咗今日嘅中国大陆嘅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点解中国大陆系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巨细无遗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佢系将中国文化里面嘅一啲元素，将佢发挥到淋漓尽致。呢、这个就系我哋理解今日中共管治嘅一个好重要嘅进路。 好，欢迎翻翻嚟解围。咁我哋继续咧，就去讲翻呢个文件嘅最后一部分，就系佢哋喺2017年咧进行咗，其实都唔止2017噶啦，佢之前都再做咗噶啦。不过当时2017咧就话重新再做过，因为我哋嗰时咪讲过咯。他們覺得整個344的方向，以前的修訂方向是不對的，現在修訂方向就糾正了之後就做了一次意見調查的，他們有多少項意見收到？1、2、3、4、5、6、7、8、9、10、13個，他歸納了主要13個意見，即是收到主流覺得多人說的，然後他又作出一些適切的回應。咁當然你可以調翻轉嚟諗嘅，就係佢因為回應到佢先話呢13個係意見啦，係嘛？咁你唔知佢雞先定蛋先啦。不過文件其實有提到嘅，咪當同大家做個心入邊，因為理論上佢標示得話係一般市民嘅意見咧，都係大家關注嘅嘢啦，係嘛？咁第一個咧就係佢話有意見提有意見咧，就要求提供更多公眾教育同埋協助，以準備咧實施立法修訂建議，咁啊呢個政府嘅回應係乜嘢咧？嗱，呢啲梗係有人講啦，係嘛？我哋晨早都話我哋咩五大綱領都講啦，係嘛？即係其中一個就係公眾教育要增加嘛，係咪？同埋唔好拍嗰啲錯啊宣傳片啊嘛，係嘛？咁啊，為鼓勵採用咧，嗱，佢政府回應係咁樣，為鼓勵採用咧及讓業主立法團。同埋業主咧更妥善知道修訂嘅方法咧，佢提出推咗一系列嘅行政措施嘅，包括咧就將現行嘅建築物條例啊，喺沒有抵觸嘅情況之下咧，就加入納咗呢個供應品啊、貨品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啊，跟住採購工作守則啊、大廈管理及安全工作守則中其他建議則納入咧大廈管理最佳方法。即係原來呢個最佳方法咧，我哋回應你哋嘅訴求嘅，係咪啊？嘅行政指引同埋大廈管理程序核對清單中，以及咧推出頭先我哋講兩個啦，就係法團嘅會前諮詢服務，同埋咧呢個係法團諮詢服務試驗計劃。咁所以變咗即係佢都叫做回應咗大家啦。咁我覺得呢啲公眾教育好虛嘅啫。如果佢公眾教育係掂嘅話，我哋唔使做百幾集解圍啦，係咪？咁即係呢個真係多餘啦，係嘛？第二個係咩啊？ 第二個咧，佢就 已經開始分了一些種類㗎啦。咁而嚟緊講嗰啲咧，就會係關於大型維修工程同埋一般採購，即係點樣用錢，點樣係大維修。 即係大家最關注嗰啲啦。 係啦，咁咧佢咧首先聽下我哋市民有啲咩意見先。係 啦， 就係你話將法定人數由業主 10% 提高到去到 20% 嘅規定咧，係獲得普遍嘅支持。 即係業主大會。 係啦。對於通過有關大型維修工程的決議時，要求至少有 10% 業主親自出席法團會議 有意見的。有些就是說大型屋苑未必可以符合更加嚴格規定的法定人數規定，可能更加難以找到合適的場地可以同時容納到幾百位業主。亦都有一個意見，就是說當有關大型維修工程的決議付諸表決的時候，大部分業主或者未有親自投票呢，就會離開這個會議了。 是，那這個就是說呢，啲人俾意見啦，咁當然呢啲意見都係啲操作性嘅意見嚟嘅。嗱，我唔會太過懷疑呢啲意見嘅，亦都唔覺得呢啲意見係做出嚟係想幫政府解話。因為的而且確啲屋苑咧，譬如舉個例，四千零户嘅，四千零户嗰啲，其實以往佢要400個業主，佢而家要800個業主，係嘛？咁一個場地由400個坐到800個，咁你諗下啦，一個普通嘅中學嘅會堂，禮堂 操場係咯， 都係500-600。係嘛？八百係難嘅，咁但係當然調翻轉啦，有個屋苑佢規模大到四千幾户嘅，咁佢係咪應該相對地都會揾到一啲公眾嘅地方可以容納到大概800幾人咧？係嘛？因為佢按翻啲比例噶嘛，起樓嘅時候係咪先？你緊有啲工作地方聚集到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我明白佢哋有個難處嘅，不過唔好意思啦，牽涉到大家使錢咧，而事實當大家都鼓吹業主多啲參與法團事務嘅時候咧，其實就算你唔限制佢兩成，起碼要嚟，啲業主都會多啲嚟㗎啦，係嘛？呢個問題都唔係因為政府限制所以多人嚟㗎嘛，係咪？政府點回應啊 ，Bonnie？ 嗱，政府就話嗱，原則上咧。較理想的安排梗係業主親自出席啦，咁咧就減少可以減少爭議啊嘛。但係咧，因應持份者就大型屋苑所表達嘅意見咧，政府咧就已改善咗呢個規定噶咯喎，就係要求通過有關大型維修工程決議嘅時候，需至少有 10% 業主人數或400名業主以較少者為準親自投票。 係啦，即係話其實。即係四千户以上嗰啲，你四百户就夠咯，你賺到啲咯，係嘛？其實超過四千户嘅屋苑唔係太多嘅啫，唔係太多，有嘅，都常出現，但唔係太多，事實係嘛？ 係啦， 仲有啲咩？係 啦，仲有咧就話其實上述嘅建議咧已經喺又喺最佳做法度發布咗㗎啦。咁 冇人會跟嘅，其實你嘥 Q 氣，次次講次次都鬧嘅。 係啦，咁咧佢哋咧政府都會因應業主啊、法團啊、物業管理公司或者其他持份者對呢個行政指引及其實行嘅情況所表達意見咧，會進一步調整立法修訂嘅建議嘅，即係佢會。 嗱，呢個我話俾政府聽咧，你就真係千祈唔好再修訂，你唔好到時褪太咧，又褪咩15% 啊，唔係20%，真係你真係唔應該咁樣做嘅。你定一個高啲門檻出去，喂，講真。而家講啲重大嘅維修工程啊嘛，佢廿年先一次，係嘛？你都係要求唔係要求8%業主出席喎，要求兩成啫喎，當中10% 要親自啫喎，係嘛？有幾過分啊？有幾過分啊？係咪啊？基本門檻啦，同埋我始終覺得你公眾教育做得好嘅話咧，根本上你唔限制都會多咗業主嚟嘅，你冇得避嘅。你唔冇得避都唔使避，我哋會鼓勵啲業主出席噶嘛， 係 係咪啊？多鬼魚。好啦，跟住就另外有啲咩意見啊？ 跟住咧就係講關於之前咪話點樣去定義嗰個乜嘢係大廈維修工程嘅。咁其實咧就住嗰個三個層次嗰個制度咧都有啲意見嘅。 啲嗱市民意見咩咧？ 嗱市民意見咧就係第一個嗱，如果係中大型屋苑，即係大約100個。即有多於100個單位的屋苑咧嘅大廈嘅大型維修工程定義所定明的款額太低， 太低即係咩意思咧？睇即係好易跌咗入去就大維修工程啦，即係好容易就要開大型維修工程嘅會啦。OK， 係啦， 或會妨礙恆常服務合約，好像物業管理公司的服務合約、嗯、清潔或者保安服務那些 的採購。咁第二個咧就係話，擁有100個單位或以下嘅小型屋苑，大型維修工程嘅定義所定名嘅款額咧就係合理嘅。 OK， 以下啲合理，以上啲佢覺得又可以跌入去啦，係嘛？咁、政府回應係點啊？ 嗱、政府回應咧就係話佢就增加咗兩個，即係加咗兩層嘅，同埋調整同埋調整咗佢個定名款額嘅同埋佔。法團每年平均個開支百分比嘅， 嗱，我好快咁講下俾大家聽啦。咁佢就分咗一百以下、一百至三百、三百至五百、五百至二千同埋二千以上嘅。咁咧個嗰個額或者個嗰個百分比咧、就要視為咧大型維修工程啦。 係 一百以下咧就一百萬或者全年嘅開支嘅200%，即係多於一倍。OK， 一百至三百咧就係三百萬。或者是 100% 嗰個全年開支，三百至五百咧就係五百萬，或者全年開支係70%，五百至一千咧就係1500萬，或者全年開支嘅50%，二千以上咧就3000萬，或者全年開支嘅30%，咁我相信咧喺啲好大型屋苑咧，我諗個爭議就係乜嘢咧？我諗相信如果去到二千户嗰啲咧。你千五萬或者三千萬咧，就已經算係大型嘅維修或者係嗰啲採購嘅工程嘅話咧，嗰啲會所招標啊，已經納咗裏邊噶啦。因為會所可能一個月使你100多萬都唔定嘅，因為佢有好多收支帳啊啲嘢咁樣。咁所以呢、這個但我覺得冇乜所謂啊，因為你多啲納到佢個嚴格啲嘅規管裏邊，咁咪更加好啦。係嘛？即係規管得嚴啲啫嘛，係嘛？鼓勵多啲業主出席，有問題啫。其實成個所謂限制、所謂轉變，就係要多，就係將嗰個業主嘅出席人數嘅下限加咗一倍。而本來係10%，其實我覺得一路覺得係偏少嘅。係嘛？你而家增加咗咪好咯，係嘛？好啦，佢亦都講啦，都係嗰句啦。我哋唔重複啦，佢又話 入咗最佳做法啦。 即係呢啲都喺最佳做法度啦，係嘛？即係佢將所有想改嘅嘢都擺咗最佳做法度，但又唔規定你做。而未來立法亦都未必立法最佳做法嘅嘢。OK， 睇下先啦，即係佢可能覺得想咁樣啦，好唔好啊？好啦，跟住咧，亦都就住呢啲採購咧，亦都有啲市民意見咩咧？就係將採購工作守則啊，與中啊與招標程序相關嘅規定。納入條例的立法修訂建議咧，獲得普遍支持。即係話工作守則變做法例，咁大家支持啦。但係咧，有意見認為啦，於條例中啊規定管理委員會需邀請遞交標書嘅最低數目咧，未必可行。OK， 咁佢話呢個未必可行，咁政府點答啊 ，Bonnie？ 嗱，政府就係話咧，標書的最低數目呢，其實希望可以提高招標過程的透明度的。呢政府已經因應持份者的意見呢，建議如果接獲的有效招標數目少於規定，管委會需要通過決議決定是否接受該次投標的結果，即是要開會決定通過究竟、如果得兩間來是否接受呢？ 這裡我要講一講呢，多幾個方向啦，似乎而家講個方向就係講緊嗰個法團要揾到幾多標翻嚟，佢哋為咗呢樣嘢頭痕啊嘛。但我想講咧，如果調節好曬成件事，越早調節成件事，個市場變翻正常嘅話咧，咁即係話坊間所有提供服務或者提供呢啲物品。供應俾法團嘅機構或者係公司咧，佢會知道法團咧已經唔係一個唯威畏嘅地方，係只要你價廉物美，你就有機會咧就攞到中標啦，係嘛？而家就係因為大家覺得我點解要投你標啫？幫你抬橋，幫你湊夠數，係嘛？呢種係一種控訴嚟嘅，係嗰啲商業機構對。呢、这、一個法團呢、这個行業嘅控訴嚟嘅，你諗下嗰啲，我舉個例啊，買嗰啲垃圾膠袋，喂，有幾多個人係可以買到好似法團咁嘅數目啊？ 冇噶。點解招標買膠袋都會有遇到困難呢？就係、是、因為維威衛啊嘛，就係、是、因為維威衛。 嗯， 好多人根本佢入個標，你就唔會幫襯佢，係嘛？買各樣嘢都如是噶，有邊啲地方要買垃圾桶啫？嗰啲我食咗六啊六升嗰啲，咩六百六十升嗰啲垃圾大垃圾桶，係嘛？綠色嗰啲，有啲人話揾唔到招標，我心諗搞錯啊！即係全香港得幾個供應商咩？ 嗯， 冇可能，係嘛？所以你撥亂反應咗之後咧，大家都會因應翻個市場，市場就會肯投資落去你嗰度，肯去幫你報價。 嗯， 你越係冇一個公開透明度嘅機制咧，嗰啲人咧係唔會嚟落標噶。商家佬好現實噶。 嗯， 我次次落標你都唔採納我標，明明我平過人，你嘅諗辦法。搞我，係嘛？唔公道啊嘛！ 啱、好。 跟住啦，佢就話法團採購方面啦。佢話喺2017年3月咧，曾經建議咧，過去三年嘅審計帳目咧，平均數嘅取代而家嚇以全年預算總開支嚟到做個標準，因為而家就係我哋要成日講一條線噶嘛。係 啊， 畫落去就係邊啲數係由委員會通過，邊啲數係由大會通過。 嗯， 而一條線就喺全年預算總開支兩成度，即係話你嗰年個預算案預算1000万咧。你200万留下嘅嘢就可以委員會做啦、但呢個預算有個漏洞嘅，個漏洞就係話，如果我特登估大呢個數，我估大咗之後咧，嗱，實際冇用到，冇人鬧你噶嘛，係咪？但我估大咗之後咧，就會增強咗管委會可以通過到嘅門檻啦。嗱、明明1000万嘅，我估夠1200万，咁即係話我可以由本來只係200万嘅權限咧、我去到240万啦。咁呢個就麻煩咗啦。咁佢話呢個有意見咧，認為咧。即政府就建議啦，用啲三年平均數啦，即係實質開支嚟到做畫嗰條線啦，係咪？佢話有意見認為咧，法團咧並不一定咧備存過去三年嘅經審計每年平均總開支嘅預算嘅，即係話有人提供唔到嗰三年喎。 但 係咁個法團你唔好用錢咯，即係喂你過去嗰三年用嘅錢你冇備存到，你咪唔好用咯。咁唔係點啊？ 同埋法例都講咗話要保存文件7年啦。 咁咪咯，你話你唔夠三年，咪同好兩年咯，係咪？政府點答啊？ 唉，真係政府咧，佢咧就係話， 即 係會喺條例上面定明，當沒有經審計的每年平均開支時，會以每年預算作替代。 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話咧，如果你冇。因為咧，而家咧唔係每個大廈都需要做核數嘅，要50个單位以上咧，先要經業主大會聘請核數師去做核數。 係啊。 咁如果嗰一啲嘅大廈嗱，即係我覺得嗰一啲嘅大廈咧，就佢冇嗰一樣嘢，咁佢咪用每年嘅預算去做翻嗰條線，去劃翻條界咯。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個系統都要做㗎啦，你冇得唔執行嘅。 呢個 係麻煩位嚟嘅。 係啦。 OK。 咁仲有嘅，仲有啲。就住呢一個部分呢、這個大題目咧，都仲有一個意見嘅市民，就係話咧，就住大型維修工程，政府咧就於2016年5月曾經建議有關討論或已決該等工程嘅法團大會的會議通知需清晰可辨地載列重要提示，說明將於法團會議作出的決定可能會導致每名業主分擔超逾指定金額的開支。有意見認為，在某些大廈大型維修工程的開支會由條例下的常用基金、特別基金或者備用基金支付。 OK， 你要講埋政府回應先啦，因為我哋一次評論。 係啦，政府咧就話佢會調整立法修訂建議，規定會議通知咧亦需要包括由常用基金、特別基金或備用基金承擔的估計金額，即如果適用啊，以及每名業主需額外分擔的估計金額。 呢度要講翻我哋之前喺某個月份，應該舊年某段時期啊嘛。我哋成日都話收到有啲風噶嘛，係咪？其實我哋好少收風嘅，不過知道消息咧，即係要首先堵截咗佢嘅。當時我哋收啲咩風呢，我哋就話有啲人啊，想建議咧，以後每等大廈咧都要儲錢。OK。嚟設立一個基金，就以免咧日後大維修咧要大家揞錢嘅時候咧就好大爭議。我本人，我加埋伍海欣，到而家都肯定強烈反對呢個建議。因為我哋唔中意凍水殺青蛙。即係話你唔好諗住儲咗好多錢喺法團度， 到時不用人夾錢、 嗯 啊、就令到業主呢就順攤了容易了、 嗯、 給這個、特維修通過 是吧我們相反的我們認為錢未必需要儲在大廈那裡、 嗯、 當然你即我應該這樣說你不要故意去增加管理費來儲錢、 嗯、 如果現存的管理費你儲到錢的你當然省到當然省啦、嗯、是吧但你不要特意去加人家管理費目的為了儲錢來做某些的維修工程、 嗯、 喂我們絕對反對的、 嗯、 是吧是、 啊、 因為個原理就是你有錢在戶口上就結果會被人淘光了你洗盡了你、 嗯、 是吧所以呢現在政府這個都是好建議來的、 嗯、 就算動用基金那些不用你夾錢呢、嗯、都要告訴你、嗯、是吧那這個我覺得、相對、嗯好的做法啦，係嘛？ 係啦， 繼續啊，邦年。 好啦，咁跟住咧講呢個意見咧，就係關於帳目同埋財務報表嘅嗰啲，又係啲數嘅。好啦，佢就話啦，就不論大廈嗰個單位數目多少，法團嘅財務報表咧都需審計嘅建議，即係要做核數啦。咁有意見咧，就有兩個主流意見啦，就係話第一，審計開支可能為只有數個單位的單棟樓的業主帶來沉重的負擔、 嗯、 第二個就是說如果建築物只有少於10個或者20個單位法團應可以獲取豁免審計財務報表的規定的、 嗯、 是的 所以現在呢就是審計這些呢大家聽到好像很害怕我不明白、嗯、其實即你給我、啊、如果我把持一個法團的話假設我把持一個法團的話、嗯、我真的很希望經常性地盤帳清清楚楚 是不是我不明白為什麼很多人、哎、聽到核數很害怕很不想讓他做很擔憂、啊嗯、又經常即我覺得最鬼麻煩的法團是什麼呢、 嗯、 當他選了核數師之後、 嗯 哎、業主天天拿著核數師天天煩著他、啊、這條帳是怎樣、啊嗯、我告訴你、嗯、你看不明白、啊、他看不明白怎麼幫你核數、啊、是不是所以這個真是奇怪的、嗯、是吧政府的建議就是說什麼法團可以是否需要核審核財務報表呢、 嗯、 不應純粹以單位數目去做決定的、 嗯、 因為即使大廈數目不多呢法團的收入和管理的開支都可能非常龐大特別是可能那年做了大維修嘛、 嗯、 喂回應持份者的意見呢政府是改善了建議的如、 嗯、 法團每年的收入開支呢、多於或相當可能多於10萬元就要做這個、審計了、 嗯 即是說十萬元以下就不用了、 嗯、即是就用錢去計算 你們很擔心要做審計的人你就幫我法團省錢盡量不要用錢、嗯、但是我覺得十萬元、除非真是二十戶以下的唐樓仔而已 是、啊、 你一個管理員、 嗯、 一間管理員一年人工都不止十萬元、 嗯、 是吧一間而已你兩間都一定過十萬元是吧 是、啊、 所以這個是比較奇怪的、 嗯 刑事制裁啦，這個複雜啲，等我讀啦。 好， 嗱，喺2017年嘅三月咧，就提議裏邊咧，就係把刑事制裁嘅範圍咧擴大，涵蓋未能提交經核數報告、經審計財務報告嘅公契經理人同埋物管公司，即係話唔單止係法團會被刑事制裁，嗯、連經理人、公契經理人同埋呢個物管公司。並就未能保存會議記錄或招標文件引入刑事制裁，有意見認為咧應提高啊懲罰和加入監禁為罰則，即係我哋啦，我哋認噶，我哋認噶， 提高個罰款， 坐監係嘛？好， 加強阻嚇性啱啊， 以增加呢個阻嚇力啦。 嗯， 但亦有意見認為咧，要公契經理人同埋物管公司負上刑責咧，就並不公平。咁犯咗法，坐監有咩咁 犯法就 係 犯法， 係咪啦？冇咯，政府借書全部咁講，犯法就犯法，播翻俾啲黑警睇啊嘛，係咪先？我成日都覺得，點解佢成日都講到要播俾抗爭者睇？其實播俾抗爭者睇啲，全部要警察睇一次，係嘛？OK， 咁啊。 政府有回應啊！政府就係話，個回應就係話，公契經理人同埋物管公司咧，經常負責而被經審計財務報表。以及保存會議記錄及招標文件， 政府認為需要採取和適用於管委會委員措施一致的適當措施，以防止公契經理人或者物業管理公司違反規定。為了釋除持份者的疑慮，相關修訂就會訂明，如果有關違規 A 未獲公契經理人或者及物管公司同意或默許，以及 B 相關一方在該情況下以盡其應盡的努力以防止罪行的發生，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其實呢兩個唔講，我都覺得係㗎啦。你盡你個物管公司日日拎住份文件叫法團簽，法團係都唔肯簽俾你，要告起上嚟點會你坐監啫？係嘛？但政府呢度冇解釋，佢冇解釋到點解佢唔將要坐監嘅包入去喎？是吧， 是啊， 我們明明要求了他說要增加刑罰嘛，刑事 要受這個監禁嘛，是吧，他沒有解釋為什麼，他不能回答我們了，因為基本上他答我們說什麼的時候他都基本同意的，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因為他權力輕重之後他又自己做了這樣的決定了， 是 吧，還有幾點， 是啦，還有幾點，是啦，我們跟著這個意見就是關於授權書的， 所以這個比較複雜的，OK， 是啦，就 要我先說一下，我先說一下，就是長一點等我說， 很長啊， 是啊，好啦，就2017年3月中提議呢，即每名委任代表呢不可持有多於 5% 的委任代表文書的，以容許呢業主在委任代表文書裡面表明他們的指示啦，是吧，因為你越多人跟你一個，你沒可能那麼多意見跟你一樣的嘛，是吧，那有幾個意見的，意見一呢就說呢，委任代表文書呢未必委任代表啊未必知悉其持有委任代表文書的數目，同埋相對業主的人數百分比嘅。咁呢個其實政府都有個回應啦，依家我哋講啦，係咪？好啦，第二咧就話咧，可能難以確保咧委任代表咧係按投票指示投票嘅。呢個我哋都有個問號喺度啦，係咪？我覺得冇可能操作到添啦。C 咧就係話咧，即係第三個咧就話。就少於20個單位物業來說，每名業主呢，即是只要代表一個呢就多過 5% 了嘛，是吧，你少過5個， 你20個單位每個就 5% 業主嘛，那你少過20個單位你一個代表呢就已經多過 5%， 即是連媽媽給兒子都不行，是吧，那而就這個4000個單位以上的大型屋苑呢，咁就 5% 乘200個代表文書咁樣，咁呢個意見就覺得哇太過天同地啦咁樣。跟住我哋逐個睇下啦，我講頭嗰幾點啦。 好， 好啦，咁政府建議咧呢個委任代表文書咧，等佢哋知悉佢哋嗰個百分比啦。咁咧政府又建議咧，把每名委任代表所持有嘅委任代表文書嘅上限規定就即係增加咗少注腳啦。首先第一個咧就話如果去回應最後一點先，不多於20個單位的物業，剛才我們說嘛，因為一個人就已經超過 5% 了嘛，他說每名委任代表呢就可持有多於一名委任代表文書， OK， 不可持有多於一名的，即是說你 最多可以一個人拿授權，拿到一個人授權就不要拿到兩個了，兩個就不行了，OK， 那就容許你超過 5% 了，第二呢，如果單位多於20個單位呢，每名委任代表人不可持有多於 5% 或者50個，OK， 即其實就上限就是50個，即是說呢1000個單位就 5% 就50啦，多於1000個單位的都只拿到50個而已，就不可以拿多過50個，這個就是兩者要較少為準，其實這個我們之前講過的啦，OK， 那麼以為免生疑問，以上規定呢將同時適用於法人團體業主所委任的代表的，他們會研究豁免某類人士的上限，即是說公司代表的上限，OK，那說完這個下 去了，好了，那政府也建議將委任代表文書分了下面三個獨立的部分的，第一個部分就是要定明某單位業主會委任某人為委任代表，出席業主大會，此部分需業主簽署以確認委任代表， 就是之前說過那些了， 係啦，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話容許業主就已決項目定名投票指示，這部分可作投票之用，而投票文書的顏色會與親身出席會議的業主所用的不同。為顧及實際操作，此部分只適用於大型維修工程中只有贊成和反對兩個選項的投票決議事項的。 我哋重複評論啦，因為上幾集講過啦。 係啦。 咁第三部分咧，佢就話啦。由委任代表加簽和作出聲明，表示其持有的委任代表文書是從有關業主真誠誠實地獲得，並非從業主中並會依從這個業主的指示投票的。這裡也說了，放在最佳方法上，看看大家又不會跟，是不是？跟著他下面有些說法，就是說都是有關委任代表文書的。因為現在就講到委任代表文書就說要最少24小時之前就在大廈度張貼，同埋直接會到會議之後都要貼七日嘅。咁佢哋就話未必提供到足夠時間。咁第一咧就讓業主查核就送交委任代表文書嘅單位清單啦，以及讓管委會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嘅代表就代表文書同埋決定其是否有效，因為呢個就係等我哋知道個操作啦。咁喺嗰個修訂程序之下咧，其實同我哋之前講啲係一樣啦。咁佢就將嗰、那個成個會期嘅通知期增加到21日啦，就增加咗嗰7天咧，就愛嚟處理曬啲授權書嘅問題嘅。咁呢個睇翻我之前幾集講嘅嘢啦。咁其實甚至乎喺會議舉行之前嘅72小時咧，就已經要將啲嘢擺出嚟啦，亦都擺出嚟之後，亦都擺到喺會議。完結之後7天，先將啲嘢擺出嚟嘅，咁 都擺咗最佳做法， 係啦，都擺咗最佳做法度噶啦嚇，即係呢個係萬能 key 嚟嘅，好啦，咁啊呢個到條例下咧，講呢個主管當局嘅權力啦，嗱呢個權力咧，其實我咁樣睇啦，大家就話咧就話會濫，第一咧就主管當局嘅權力咧可能被濫用啦，例如咧若新舊嘅管委會咧不同支持。者不斷以5%重複來來回回咁樣推翻，推翻落去啲成日都見噶啦， 癱瘓運作， 癱瘓運作啦，係咪？以及咧應有客觀同埋嚴謹嘅準則咧，以防止咧呢個動輒咧就解散呢個管委會，其實邊有得避免嘅啫？係嘛？即係你會唔會話因為好驚個特首俾人罷免啊，限制啲議員提出罷免啦？係嘛？咁遲啲可能真係會啊。咁啊，嗱政府回應啦，佢話為提高呢、這個，佢話咩啊？提高要求主管當局解散管委會門檻，原來就係咁用嘅，咁啊10%，唉，要喐你10%有乜意啫？係咪先？即係呢唔係原因嚟㗎啦嚇。 好，仲有最後兩點嘅，就係咧話有人咧就建議咧將呢個條例修訂嘅建議伸延去到一啲業主委員會、職業委會，令到咧一啲冇辦法成立到法團嘅建築物咧，亦都可以受呢個新建議嘅規限啦。 咁啱我哋之前呢集講過啦，就唔再講啦。最後嗰點提一提啦。嗱，終於講我哋出嚟啦。 終於有啦。 部分人士啊，即係你啊， 即係我哋。 係啦，認為應在簽訂大型維修工程前設立冷靜 期。 嗱，佢成個名最後嗰個3個字先係我哋嘅。 係啊。 係嘛？咁呢個我哋都唔重複啦。今次 open run 咗幾分鐘啦。咁啊，成份文件我哋高呼曬㗎啦。咁我哋會密切監視住政府點樣搞作啦，我相信呢個立法年度裏邊咧係唔會處理噶啦，就要下一屆立法會先會處理噶啦。咁大家記得支持城寨，點支持啊？ 梗係要轉數快，記得佢個轉數快號碼就係6809941。 好啦，我哋下集見， 拜拜。